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说到，徐勇成为进入汶川境内的第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而此时在另一个方向，李亚洲和王毅的队伍正向汶川县城急进。王毅带领官兵们相互搀扶，边开路边前进。遇到山谷，大家上山时就手脚并用，一步步爬着往上挪；下山时，大家就像坐滑梯一样往下滑。战士刘强的脚被山上滑落的山石砸伤了，但他硬是咬紧牙关，一步也没有掉队。早一秒进入阵区，就能早抢救一个生命。不久后，一座漫堤的水电站挡在了官兵们的面前，又是一个生死的考验。王毅没有犹豫，第一个下去探水情。站在冰冷的水中，王毅发现坝宽只有20厘米，大水已经漫堤40厘米，堤坝垂直高度约300米，下面的水深不可测，水流湍急。王毅第一个勇敢地走了过去，大家跟在参谋长的身后，手挽着手通过了这道鬼门关。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太危险了。过了水电站，一座吊桥又横在突击队员们的面前。这里是龙溪乡，距离汶川还有9公里。当地村民得知子弟兵要赶到汶川救灾，纷纷跑来劝阻。村支书不无忧虑地对官兵们说，地震后啊，这座吊桥已经倾斜成了危桥，你们千万不能冒险呐。王毅上前几步，仔细查看起地形，吊桥是木质结构，架设在悬崖峭壁之上，多年失修，岌岌可危。更何况经历了这场地震的破坏，王毅想，既然吊桥没有垮塌，就还有一定的承重能力。危险是有的，可危险并不能阻挡军人前进的步伐。王毅试探着往前走，他竟然第一个走了过去。走！紧随其后， 第二个，第三个，突厥队员们一个个提心吊胆地穿过吊桥。好，全部通过。王毅查看自己队伍的人数，兴奋地说道。然而仔细一看，二十多个小时急行军之后的战友们没有补充营养，他们一个个已经极度疲惫，尤其是女军医楚燕的脸成了花脸，划伤后血流满面，而其他的女兵也好不到哪儿去，根本认不出张三还是李四。但是他们如同险象环生中的玫瑰，艰难而顽强地怒放着，与男队员们一样跋山涉水，经受着身体和心理的超极限考验，居然没有一个人掉队的。然而昨晚的急行军有一幕让王毅不无心潮澎湃。那是在王毅他们到一个枪寨时的事情。当时部队正在进行短暂的休息，大家又累又饿，很多队员刚坐下就睡着了。得知王毅他们要到汶川去救灾，村民们把刚煮好的一锅粥端给他们，他们不喝，村民们就拦着不让他们走。大家说，来了天灾，都在往外逃，你们当兵的却不要命的往里走，我们就以粥代酒，给你们壮行吧。这碗粥王毅他们是含着泪喝下去。一位羌族老大妈说什么也要看着女战士把两个粽子吃下去，自己却转过身去偷偷地舔粘在手上的泥。一名胳膊上缠着黑纱的中年妇女非要给部队带路，她说，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没了，我给你们带路，你们就能走得快一些，多救出几个人，多保住几个家。望着善良淳朴的群众，沉甸甸的责任感涌上王毅的心头。他想，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人民养育了我们，人民有难，就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我们也要勇往直前。21时左右，王毅他们行进至距汶川不足5公里的桑平电站，天又下起滂沱大雨，道路被泥石流和塌方彻底阻断，已经再无路可走。王毅他们急忙找群众打听，一位村民告诉他们，到汶川县城有一条古栈道，但是多年无人去走，弄不好会丢掉性命的。这时王毅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是路，我们就敢走。这哪是路啊，悬在半空中，下面是汹涌的岷江，最窄的地方不到1尺，地震使栈道上落了一层厚厚的泥土，雨水一浇是又湿又滑，插在石壁中的木桩早已腐烂，只能紧贴石壁一步一步往前挪。还是我在前面，王毅二话没说走在最前面。就在他走到尽头时，脚踩的一根木桩突然咔嚓一声断了，上面铺的石板咕咚一声掉进湍急的江中。只见王毅死死抓住一条树根，使尽浑身力气才踩到一根木桩。战友们吓出一身冷汗，都说参谋长捡了一条命。短短不到2公里的栈道，突击队员走了整整2个多小时。9981道难关过去了，希望的曙光就在前头。王毅和队员们连连击掌，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给大家鼓劲加油。继续前进，加快速度。王毅再次下达最后一道命令，200名官兵斗志昂扬，精神抖擞。 饥饿和疲劳已被他们抛在脑后，他们只有一个信念，挺进汶川，抢险救灾。浓浓的夜色中，他们冒死越过了一道道水坝，一座座危桥，一处处泥石流。王毅他们已经生死挺进了31个小时。5月13日23时15分，这是一个全国人民期盼的时刻。王毅带领的200名突击队员到达汶川县城，他们因此成为第一支到达汶川的救援部队。此时此刻，武警部队灾区作战指挥部突然接到了来自汶川县城的声音。武警某师参谋长王毅用卫星电话报告了到达的消息。我部第一梯队200名官兵经过31个小时徒步强行军91公里，现已到达汶川县城，并已展开抢险救援，现将汶川情况做如下汇报。汶川有消息了，子弟兵救我们来了。劫后余生的汶川百姓见部队进入灾区，哽咽着奔走相告。王毅迅速查看灾情，在向上级报告的同时，立即组织3个巡逻小分队对银行、油库等重点目标进行警戒，然后带领主要兵力展开救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龙溪小学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地点，正在上课的师生被埋在瓦砾之中。官兵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冒着余震的危险，钻进险象环生的废墟里，用手扒，用肩扛，在震后第一时间从废墟里救出47条生命。特殊的经历让王毅他们有了特殊的人生感悟。一个月后，王毅在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团报告会上发言说，我永远也忘不了踏入汶川县城的那一刻。黑暗和寂静中，到处都是露宿街头的群众。由于极度的恐惧、悲伤和疲惫，他们已经发不出欢呼声了，但还是站着、坐着，用力地鼓掌。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难忘的掌声。这一刻，我更加深切地理解了什么是军人，什么是军人的责任。5月14日，武警部队签署命令，决定给予首批进入汶川县城的武警某部第一梯队200名官兵通令嘉奖。15日，武警部队再次签署通令，决定给抗震救灾中率部队首先进入汶川县城的某师参谋长王毅荣记二等功。13日的夜已经越来越深了，此时王毅的队伍在汶川废墟里抢救着，此时李亚洲的队伍在急行军，此时徐勇的队伍正在映秀的废墟里抢救着。当然，此时从中南海到基层的各级领导都紧张地工作着，为了同胞的生命。映秀镇的夜晚飘荡着凄凉的气氛，几个战士从残垣断壁中刨出一块门板，给他们的军长徐勇搭了一张床。劳累交加、身心疲惫的徐勇却久久无法入睡，他坐在火堆旁，一边烤着湿透的军装，一边思考着第二天的部署。但是 刚进映秀阵时的一幕总是不停地纷扰着他，挥之不去。在映秀小学的废墟中，正在寻找儿子的老教师王茂乾热泪盈眶，嘴唇颤抖，混乱中那种苍老无助与绝望剧烈地刺破了虚荣的心。一个月前，他19岁的儿子刚刚因病去世，他懂得那种心如刀绞、痛到骨髓的感觉，他明白那种失去至亲骨肉的滋味。此时这里，又有多少人间悲剧在覆灭？徐勇把自己的悲伤深深地埋进心底。他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尽快地救出受灾群众，多救出一个人，就会少一份伤痛。5月14日一大早，炮兵团400多名官兵沿着许军长闯出来的生命线进入映秀，而一夜未眠的徐勇就指挥先期到达的官兵们展开营救。他们手刨肩扛救出9名幸存者，他们同时开始部署抢修道路，抢救受灾严重的乡村。看到徐勇打算就在这里展开救援时，有人建议现在全国关注的焦点都在汶川县城，队伍应该快速向那里挺进才对。徐勇一听就火了，我们是来救命救灾的，哪儿灾情最重，哪儿就是我们的战场。而李亚洲将军带领的队伍伴着一路大雨和一路余震，徒步行进58公里，于14号14时35分安全到达汶川县城，并通过卫星电话报告了军区首长、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穿越死亡之旅，成为最先到达汶川县城的第一位将军，李亚洲长舒了一口气，卷起裤腿儿，才发现脚上和小腿一排触目惊心的伤痕。这个伤吓了大家一跳，但是他却习惯地笑一笑不提。来不及再歇一口气，满脸尘土一身泥泞的李亚洲直奔汶川县救灾指挥中心。很快，以阿坝州州委副书记陈桂华为总指挥，李亚洲为副总指挥的汶川地区军警民抗震救灾指挥中心成立。受军区首长委派，李亚洲全面指挥协调所有赴汶川地区部队，包括武警部队的抗震救灾工作。在李亚洲等人的组织下，部队有序展开以挽救生命、运送物资、维护社会秩序、抢修道路为主要内容的救灾工作。部队官兵进入到了每一个受灾点，物资也送到了每一个受灾点。老百姓对部队官兵拥护爱戴，每天都有人为部队送来腊肉等群众从自家废墟中扒出来的食物，不时会有老百姓询问，李副司令员的伤好了吗？阿坝州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总指挥阿坝州州委副书记陈桂华说，李亚洲率领部队及时进入汶川县城，为上级了解震中灾情、组织抗震救灾争取到了时间，使得汶川受灾群众有了依靠，对整个救灾工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直到5月15日李亚洲才有时间给地震发生以来一直联系不上的妻儿和远在老家的父母报平安。老母亲在电话里就问，听说你走了好长好长的路，累吗？李亚洲笑着说，不累，习惯了。李亚洲想起了2008年年初抗雪救灾时走过的那条冰雪覆盖的山路， 他想起了自己30多年前参军到西藏修机场时用青春铺筑的那条天路。记忆中的那些路，正如他挺进汶川的90公里生死路，永远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就在李亚洲、王毅他们的队伍出发后不久，远在河南被誉为铁军的济南军区某红军师也在向镇中汶川急进。汶川大地震发生时，铁军正在野外驻训，在外驻训的3000余人以最短的时间全部集中归队。当时红军师还没有接到命令，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奔赴灾区一线的准备。红军师党委连夜召开3次紧急会议，他们最早的计划是全部摩托化开进，因为灾区道路破坏严重，最后决定空中运输、铁路运输和摩托化机动多路并进。那一夜，红军师的官兵通宵未眠，他们修订方案、调配兵力、准备物资，几乎是在接到命令的同时，红军师就组织先头部队出发了。为了尽快到达灾区汶川，铁军选择了一条雪山路，摩托化机动翻越夹金山。地震后的灾区余震不断，通往雪山的路时断时续。然而为打通从西路进入汶川的生命线，铁军出发了。为了抢时间争速度，铁军把摩托化开进纵队分为3个梯队相继出发。什么样的胆略，什么样的魄力，让铁军铤而走险，奋不顾身？是他们把人民的利益高高擒过头顶，是他们把任何艰难险阻踩在脚下，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就是这支部队73年前作为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血战湘江，强渡乌江，4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破腊子口，创下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今天在峡谷道路年内无法修复的情况下，铁军为了灾区人民，为了尽快到达澧县汶川，他们绕行雅安、夹金山、马尔康、澧县，实施大迂回，开辟通向汶川的第二条救援通道。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此之后，解放军和武警各部队多路冒险并进，于14日凌晨和上午陆续开进汶川。至此，汶川的生命通道开始打开，希望在一分一秒地增加着。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英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英超。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近期播出由我演播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第一》。其实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当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我恰巧在成都，所以说对这一次事件感受极为深刻。这本书写得也非常好，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很多场景和故事。那么希望加上我的演播，能给这部作品加分。在此也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何建明先生，以及纪实传奇节目编辑我的同事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